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51集。 下面是平舌音。念左。 左然给何修义看了一下书页， 念左。 书上给的练习题目真的是左，何修一直得道左。这种发音看似与小学生学拼音差不多，实则不然，需要运用演员专业呼吸方法，声音支点，口腔力度，气息强弱，将所有字都念标准，同时还要注意声音连贯平稳等等，每天一个字一个字的练，每种声韵四声全部念到之后再从头轮。 不够好听，再来。 左。左然撩起眼皮看着何修义的唇瓣，声音十分磁性的道， 不够好听，再来。 左。何修义很努力，声音都发颤了， 念我的名字。 左然颤得更厉害了，何修义自己能明显地感觉到。左然见何修义逼出了颤音，唇角深了一点。 这个字这个词念得不行，平时需要多多练习，最好有事没事就多念叨上几遍。 左然垂下眼睛又指了指书页，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二声三声一声四声都来一遍。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书上给了这四个字，各字是每个音下的最常见字。 组词再念，念我的名字。昨天左咬。剩下一个词汇很多，自己想吧。 第一字可以换个词吗？ 不可以。这个词你念得最差。 对着任性老板，何修义无奈了，只得也是公事公办的道。左然，昨天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这里，何修义满脑子都是那个在网络上最常出现的词做爱，完全想不起别的。他自然不会讲那词，否则四个字便完整地连成了一句话，而且还是一个十八禁的故事。念到最后一次，何修义才发现自己又被逗了，方才脑子短路，注意力光在左那个字上了，没有琢磨做字。他卡了足足五秒才终于想起来一个做饭，内心羞愧难当，觉得自己简直中了邪。左然盯着何修义看了好几秒才一点头， 可以，下一个翘舌音。 而后何修义进行了不少口齿训练，他惊讶地发现不论是什么绕口令，左然都能用极快的语速清晰地讲出来。何修义跟不上左影帝的速度，有时舌头打结转不过来，左然便瞧着何修义唇瓣内不断骚动的舌尖微微的笑。还有气息训练，也就是说要一口气念完很长的一段话，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进行换气。最后一个训练便是发声。左然问修义， 发声训练会吗？ 会啊。发声训练应该全都一样，左然点头。 偶尔，你的发声声源不是完全规范的，大概是很多年疏于练习之苦。 啊？不可能吧？这种东西应当早已植入于肢体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何况他也一直在练，只是常年陪着母亲住在医院，周遭环境比较恶劣，实在无法系统规范起来。 真的。比如今天站姿之下念长翅凤蝶时， 似乎哪里有点不对。 真的？那现在再来一遍。 长翅凤蝶。再用标准流程念一下这四个字。 好吧。那一套流程可麻烦了，但是可以实现标准发声。 那开始吧。 哦。何修义随手扯了张床单，哗的一下照在硬地板上，弯腰躺了上去，开始第一步寻找声源了。他用舌尖抵住自己的下齿背，软腭放松，靠拢舌根，气从胸腹，也就是丹田发出来，气流震动声带，发出嗯的音。这个嗯音十分像是呻吟，也像是撒娇。何修义努力地寻找声源，脖颈贴着地面，令后眼壁挺立，据说这样可以上通鼻腔，下通胸腔，声音练而浑厚。他嗯嗯嗯的，接着再由基音嗯带出各个声母韵母，比如嗯啊嗯哦嗯啊，叫了半天。这一套步骤全是为了保证演员得以使用自己并不大习惯的正确部位发声。仰卧发声是最为容易的，当用仰卧姿势掌握标准发声源之后，演员会再改为侧卧、俯卧、跪姿、站姿等等，不断重复嗯，再过渡到声母、韵母、字、词、句，使得台词完全规范。何修义用了标准流程念完之后，发觉自己之前声源部位好像的确有点偏差。 我明白了，谢谢您。 不止动作、表情，台词也需要练。何修义感觉六年空白对自己的影响，心里微微有点焦急。 那我每天都来帮你。 不必了。 左然帮了一次，自己数次面颊发热，于是何修义斩钉截铁的道： 我自己来就好。 左然也没有坚持，表示默许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左然一直坐在何修义扯下来铺在地上的床单的边沿，听到这里犹豫了下，随后便是面色如常地说：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再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听了那么久的声音，不是很能站得起来。 万里龙沙内景不多，只用了一个月便进入到了外景阶段。此时还在冬季，二月末的片场依然寒冷。这天何修义有一场在水中拍的戏，警方追人追到河边，双方扭打到了河里。本来左然将他安排在了五月，不过因为一些意外，最后只能将他挪到二月。天冷，左然心疼，叫面包车停在距离片场尽量近的地方，一直开着暖风，只要觉得何修义冷，他便停下工作，叫何修义披上大衣进面包车好好取暖。不过尽量近也不太近，为了防止穿帮，车子距离拍摄中心至少有100米。何修义担心耽误进度，总是拒绝左然建议，叫他尽快拍完按时收工回去。而且面包车也空间有限，没可能让演员全都钻进去，难道自己跑去休息取暖，让其他的演员站在外面等他？他也不是什么明星，老是让人等着总归不是好事。只是水真的凉。拍完一半之后，何修义的脚趾已经彻底僵了，跑动姿势别扭，他觉得已经是影响到了演技，于是只好示意左然： 左导，这回真得回去取暖了。 他是主角，镜头拍到他的时候最多，对于动作要求也是最高。对于这个请求，左然点了下头。何修义爬回面包车，披着大衣坐在后排，外套依然带着左导演的体温， 为了让他尽快恢复，索然脱了外套给他，还说 穿我这件，警服太单薄了。 语气十分一本正经，仿佛全都是为了进度才将带有自己体温的外套脱给了主演，在场的人也没觉得有多奇怪。那么您呢？ 这场没有我的戏份，穿得很厚，换件外套没事的。 面包车中只有何修义一个人，他透过玻璃窗看着左然，那个人真是英俊，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辨认出来。而后鬼使神差一般，何修义轻轻地捏起外套衣领，偷偷地嗅了两下还残余着的他的好闻的味道。两秒钟后，何修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嗖地放开衣领，觉得自己好像疯了。裤子因为沾水粘在腿上不太舒服，何修义将两只裤腿往外扯了几下，他的警服裤管早被河水打湿，回来路上冷风一吹更是凉得像冰一样。车上自然不好脱了裤子，何修义拎着裤管想卷起来，但是又怕弄乱戏服就没再动，伸直了腿躺在中排里侧座位，闭起眼睛休息。只听哗的一下，面包车的车门再次被拉开了，何修一睁眼不出意外地看见了左然的脸。左然将一个暖手宝递给何修一，何修一接了， 还有这个东西啊，谢谢。 左然回眸看了一眼，瞧见对方两只湿漉漉的裤腿，皱了一下眉头，躬身上车，半蹲在何修义一条小腿旁边。面包车的空间很大，中排前排之间有不少的距离，过道也是十分宽敞，因此左然完全可以蹲得下去。左然， 嗯。 左然转身从副驾上拿过一些零碎的布，何修义也不懂他们是干嘛用的，然后一手拎起何修一的裤管，一手将一块布塞了进去，再小心地放下裤子，不让它变皱或者打湿干净的地方。垫一块布，将皮肤和布料隔开，自然就能让何修一暖和些。何修一将腿往后一抽， 喂，坐到。 嗯？ 我自己来。 没事儿。你拿着暖手宝，我来。 别！ 何修一伸手去拦左然，左然却是不理，又扯起了另外一只湿乎乎的裤腿，把一块布往里面塞。何修一阻止未果，也不可能跟人在车里撕来撕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连呼吸的频率都变得有点快。左然几根手指虽然拿着东西，却还是会时常碰到何修仪的小腿。何修仪觉得对方的手指仿佛是有魔法，从自己脚踝处一路顺着小腿慢慢攀爬而上，在他腿上留下一串的火星，明明没有太大知觉的腿也因为这点火星而微微的颤抖。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